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2018年的4月13号周五的晚上锁定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大家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来到这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在此欢迎你。深夜电台的这样一个定位是我一直想要在节目当中呈现给你的，我也希望我所有的准备的歌曲，我用心写的文字，还有我配搭的图片，让你的夜晚至少在听到歌曲看到图片在看见我讲话的时候会觉得蛮舒服的，我就非常的开心了。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要休假了，下周我会休一周的假，当然我下周一和下周五的节目已经录播完毕那两天的话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那下周的周二周三周四是我的同事唐甜甜，也辛苦她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结束之后就是4月23号再见咯，所以你要格外珍惜我，格外珍惜今天晚上的相遇啊。大家是不是都是在看我是歌手的这样一个比赛啊？其实每次决赛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集体的呈现，什么呈现，就是说我们在听到之前的那些表演的时候都是经过处理的，音色很准，表演很到位。你发现没有，任何赛事的决赛都是没有现场的配置，现场的过带前过带后是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决赛的时候歌手为什么唱的水准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会有走音跑调的这样一个现象，你了解的就好了。现场就是现场， Life 永远是 Life， 我们生活每天都在直播就对了。想要跟我取得联络的话可以有几种方式哦，你自己选择来看我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牌子，上面有二维码，你也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有直播就可以看到，我可以在里面留言互动。第二种方式也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有一个花椒啊软件叫花椒，下载之后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咯。第三种是我个人的，第四种也是我个人的，我希望大家是选择个人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名字叫做周大准。那第四种呢就是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是一个有爱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如果我真的忙到没有力气的话会对你说晚安，但是今天晚上我没有为你说晚安， sorry， 我就在节目当中对你说，提前说声晚安。今天的主题其实我不想定主题，每天晚上我就想当一个真的纯纯的深夜电台的 DJ， 我们边聊边听边看边说，就是因为一首歌你听完之后我也有共鸣，如果你跟我有彼此的共鸣，我们一起可以聊一聊天，说说你的生活，你的最近的收获，你的获得或者你的失去和遗憾。乐意族还行吧，是不是脱口秀？是的。那今天晚上我准备的第一首歌呢还其实像我一会儿要离开的这样一个假期有关系，我要走路了，我要去看看我向往的地方，带着家人。第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其实不是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丁薇。我特别喜欢这个前奏啊，有一种室内乐的感觉，小提琴大提琴这种非常棒的交错，女孩与四重奏啊，你会在这个四重奏的过程当中想象到一个女孩子留着长发穿着白裙走来走去，有各种生活写照，还有各种情绪的起伏。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也麻了，哭得太久了，哭得眼睛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了，等得太久了，等得心也灰 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 是有非常好的古典的这样的音乐功底的，他跟李泉的关系也很好，每次丁薇出唱片我都格外的关注，因为他是古典的技巧用到流行的编曲当中，不管是笛子啊、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和中提琴的这样一个编配，都是体现了音乐的互通性。这首歌曲很轻快，但是很有意义啊。 站在街角 掌声，谢谢我们的丁薇，女孩与四重奏。24岁，她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她，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嗨，刚才看到一位朋友在花椒里跟我留言哈，是那种可以从屏幕上唰飘过来的字，说看不见人啊。我在想，其实在每放每首歌曲的时候，我在进行视频直播的时候，你们是更愿意看到我，还是看到我准备的字和图，还是写相关的 MTV 作品？你要好好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都想看到我多一点的话，那我就不准备图片了，那不像我做节目的风格，我会穿插的，我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屏幕里那些图片有意义的文字也会出现其中，时间久了我们就会理解彼此的这样一种方式。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所有在花椒的朋友，谢谢你选择活力982这样一个直播间。然后我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花椒每天都有很多风格的主播，对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啊。但是我们这个直播间还真是蛮有意义的，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可以聊天，可以真的听我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DJ 精选的音乐送给你。我也希望你在听到这个感觉，看到这样一个节目之后，真的是从内心喜欢它之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也希望你们送我的小礼物越来越多，我们的花椒币越来越丰盈，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只是我不常表达给你们。因为下周我就要休假了，所以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先再见哦。4月23号我会回到直播间，当然下周一的节目和周五的节目我已经录好了，你可以通过听的方式来与十点大陆机与周准来相见。 第一首歌来自于丁薇，非常古典的丁薇，很有味道的女子啊。这首歌叫做《女孩与四重奏》。你是否在这样的音乐的交错当中，各种弦乐的这样一个错落有致的拨弦也好，这种分饰当中，体会到了一个女孩的心情？它是有层次感的，非常的优秀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非常的诚意推荐给你，也是我在我的 CD 里，我的播放器当中存在的歌曲。其实大家会想每个人都有一些私房的歌单，每天晚上我放的这些歌至少是我有听过十遍二十遍以上的歌曲，甚至是一百遍左右的歌曲，我才会精力奉献给你。我也希望十点达到机是个彼此交流歌单的平台，你可以通过你的方式在花椒里留言，或者你可以在看视频的话，你可以看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它，然后注明十点达录机的听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分享好音乐，在夜晚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休闲的时间。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听看我送给你的是哪位歌手在今天晚上的第二首精彩的登场。这是十点达录机的我是歌手的第二位，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外国歌手，名字叫 Tears and Rain， James 布朗特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军人，唱歌自然有直接的味道。来听听这首英文歌曲。 I wish I could surrender my soul Shed the clothes that become my skinSee a lie that burns within my needing I wish I'd chosen darkness from cold I wish I'd screamed out loud instead of found no meaning 当这个城市落雨的时候，很多人会显得有一些些的伤感，那个伤感会从心里慢慢的涌出来，但是你会发现雨后的城市会变得干净，又有会觉得微笑上扬的一瞬间，生活就是矛盾且向前进的 James Brown 带来这首 Tears and Rain， 我们的孤独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城市，有的时候仿佛是一个秘密，却无从诉说。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 晚上十点， 把灯光调暗一点， 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的心房。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欢迎陆续进场的朋友们，其实在看视频直播多了之后，我也会偶尔上视频看大家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人家和特别热情的一些主播都会说，欢迎进场的宝宝们，点点关注，小礼物走一走，我觉得好烦哦。没有，哎呀，没有了，我就会觉得他们就是不一样的风格。我也是希望每一个进入我们这个十点大陆机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能够有一些收获，然后留下来慢慢的去体会音乐的好处，在夜晚有一个出口。音乐最大的力量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地方躲起来，我一直觉得这是准确的表达，而且极其的有一种辩证的思维。我也希望我放的音乐呢，能让你心情忽然就飞扬了起来，有时候心情忽然了封闭了起来，就是你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是一致的就好。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欢迎所有进场的宝贝们。希望你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十点大陆机，还有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也希望你多多去新浪微博看看我，我的名字叫做周大准。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每天晚上的风格是比较慢速的啊，我在适当的调整，每当周五的时候我会适当提速，让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每个人的审美以及他的那个速率是不太一致的，就所以说我们彼此去适应，彼此去调整，像弹簧一样，就这样慢慢来。两首歌放完之后，你的心情好一点了吗？北京现在雨应该停了吧？我不知道现在雨是不是停，但是气温是骤降了哦。明天还是会有一个降温之后的稍微的不是那么的上升迅速的温度，周日天气会好一点。我希望你周末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 and so on 等等的。因为我要休假了，心情也许会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看看海呀，看看乐园，这种感觉总会有一些向往啊。接下来呢是我的前辈哈，也是非常厉害的主持人，名字叫做陶晶莹，带来这首走路去哪里呢，去美国的东部最大的城市纽约。你去过美国吗？我跟很多去过旅行的朋友聊过美国，其实东部的纽约非常大，你可以去上城、中城、下城走一走，有很多的广场，有很多的华人，有两个唐人街，有非常厉害的美食、科技、文化。走路去纽约，来自于陶晶莹。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问地球

下的真的假的，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的接近自己的目标的，一切比值都是骗人的，所以老在问是真的还是假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如果你懂，我们就是同一类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同一类人。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不管是 male 还是 female，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变成更好的人。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课题，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天生的两面啊，这一面那一面， A 面和 B 面，如何调整，哪一面是你最阳光的部分你要找到，哪一面是你最擅长的部分你要找到，哪一面是你最夺人的部分你要找到，哪一面是你最最胆怯的部分你要隐藏起来，不要展示给别人。谢谢所有在直播间里关注我的朋友啊，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我真的无法看到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在听完这首歌，看完我的视频直播后你在做什么。 I don't know， 不说，但是我会觉得我们是在交流，因为我通过直播间的这么多的话筒，这么多的这个摄像头，我会使劲的揣摩视频那端或者收音机那端你在做什么。今天是周五了啊，4月13号，2018年已经过去一个季度了，时间过得很快，只要你用心度过每一天，一定会有收获的。其实我们都没怎么变，就像我片花里录制的那样，告诉我那些都是我手写的文字，刚刚那条全是我手写的文字。其实我还是一个蛮喜欢写字的人，想一些事情也就是在表扬我自己是蛮文艺的就对了，对。然后呢， 我也会不停地写一些文字。如果你真的是看到一些漂亮的图片和文字，你也可以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里来，我会把它写成文字呈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所有的关注。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还是像极了我和像极了跟我一样的朋友那一面的一个情绪。你现在看到我是不是很阳光的，很灿烂的，我会展露微笑，其实我忽然就会很失落的瞬间你们看不到，对吧？这就把那个自己稍微灰色的、不自信的、无助的一面收藏起来。人就是在慢慢的变化，说是没怎么变，其实变的是你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你是不是变得圆滑了，变得有经验了。但是这首歌一放出来，我想听到的朋友都会被他的声音在深夜所感染。齐秦呢，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做过了一些傻事，但是因为傻事成就了他跟音乐做朋友，于是一首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深夜照亮孤独的夜空。袖手旁观，有请齐秦。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想听一听那个离开你的人嘴里说出这句话，我离开你我从不觉得遗憾。其实我告诉你，他选择离开你心中有巨大的遗憾，只是他不能对你说，他心里有万千的思绪，只能通过相思，只能通过发梦，只能通过月光，只能通过微风传递给你的时候，你能袖手旁观？ 生活有些忙，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对你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 生活有些忙，好好调整你的生活吧。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请相信，也曾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写得真好，谢谢沈从文先生，谢谢所有那些有丰富感性经历而且用笔触留在了指尖的那些让人激动跃然纸上的文字。你走了多少路，其实在你的言行当中可以体现出来。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但是你只去过几个地方，再去交谈的时候你会显得有一些不自如，对吗？如果你是去过了环游了世界80个国家，但你谈吐当中并没有骄傲的成分，而是依然的儒雅温馨有礼貌，这才是高级的人。我希望大家都做成非常的儒雅，有步调，不刻意，不做作，而且时刻把微笑挂在嘴边的人。要走路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找一个不是特别晒的天气啊，有点风，然后我戴着耳机，背着书包，穿着短裤，穿着我的运动鞋，还有漂亮的 T 恤衫，走来走去，看看路上的风景，以及路上那些所有的行人与你擦肩而过的时候，你的心理的变化。也许人家没有心理变化，但是你会有，你是主动的，你是主动观察者、接受者、获取者，你的生活就充满了意义。这首歌叫做《路》，来自于梁静茹。梁静茹的歌声就是讲述性的好歌手，而且梁静茹非常的纯真，我感觉她的音乐里就跟刘若英一样，有一种巨大的母性的温暖包裹我们。这首《路》讲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听听看。有请梁静茹登场十点大陆机的舞台。 回头看来时的路，总有些复杂感触，我们走得那么辛苦，好不容易才到这地步，不被了解的痛楚，到不了爱的尽头，是你让我越过冲突，陪我走过风雨险阻，这一段路如果开始就能看见幸福，不在别人眼光耳语中迷路，或许我不能把爱看清楚，想把你的手牢牢握住，如果这是通往爱的旅途，也许过程注定要艰辛命苦，但我不后悔选择这条路，你的爱让我深深体会活着的感触。 被了解的痛楚，到不了爱的尽头，是你让我越过冲突，带我走过风雨险阻，这一段路。如果开始就能看见幸福，不在别人眼光耳语中迷路，或许我不能把爱看清楚，想把你的手牢牢握住。如果这是通往爱的旅途，也许过程注定要荆棘密布，但我不后悔选择这条路，你的爱让我深深体会活着的感触。也是我不愿回头看，一路太多是就能看见幸福，不在别人眼光耳语中迷路，或许我不能把爱看清楚，想把你的手牢牢握住。如果这是通往爱的旅途，也许过程注定要荆棘密布，但我不后悔选择这条路，让我深深体会。 会发光的声音，这个歌的名字叫做路，希望各位呢放到你的播放器当中。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已经真的阑珊了，时间来到了22:54:33，非常的谢谢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听了一个小时的音乐，看了我写的文字，你也伴着文字和音乐想了想这个电台里的主持人他在做什么，他是为什么来到夜晚的直播间陪着你们。随便想想，随意想想，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在直播间获得的以及给予我的一些情感上的共鸣。因为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听友群，这个听友群呢真的是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聊天分享生活，我发现每一个朋友都是热爱生活的好同学，这点让我非常的喜出望外，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你是，听好我一下的表述，如果你是皮肤白长得漂亮又帅颜值高心地善良有文采，然后呢热爱生活的朋友，赶紧加入这个群体，真的是你可以收获很多每天的风景，每天的心情，还有好音乐的分享，非常好的群。真的，如果你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我赶紧扫描这个二维码，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十点大陆机，我们一起做人生的伴侣。人生的伴侣有很多种啊，精神上的，音乐上的，就是在不停的时候，就像你看到一张照片特别适合节目的风格，适合特别适合你自己的风格，就写上字